我说，哎，那谷歌做这个，对吧？做 upstream 的，你可以在谷歌里面实际上是个边缘子。你想在一个谷歌里的一个边缘子，做的贡献都比你多，你还有什么好意思说，对吧？ 带屏。 然后现在我就，对吧？现在我要劝公司去爆改谷歌的那一套东西。就虽然它有设计不好的地方，但起码还是最快能用的，对吧？公司的主要目的还是赶紧能把能用的东西找出来，而不是在这里去等他们那些东西。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设计也不好，说真的，那设计也是一坨屎，我个人感觉。比如说他们那个，我想想啊。前几天刚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我们考虑 Rust 里面有这样的问题，我们 Rust 里面你的这个函数呢，不是你的这个 ownership 呢，跑到了一个函数里面，然后呢，你在这个函数里面呢，去改了那个，去修改了一些，我想想啊。去 load 了一下那个，就是你使用了它里面的值。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就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函数结束了，那么它原来被引用的这个结构体里面的那一个被引用的结构体里面，里面你再访问的那一个。那一个值的那个生命周期是不是应该结束呢？其实按理好像我看了一下 Rust 应该是结束的，但是呢在 Module 这里呢，它的 Type Checker 一点都没检查，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丢了嘛？ 它的类型系统坑也不坑，不，他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在编译器，他在他的，我估计是他在他的这个编译器里面，就是这个函数结束了以后，他就把那个东西给销毁掉了。 哦，又丢了呀。 对啊，丢了呀！但是问题是，他的 type checker 一点都没提示你啊，就他的这个 ownership， 哎，他没告诉你，丢了不知道。 对啊，然后你在这里 debug 了半天，然后就 你以为 有一个更恐怖的问题， 你以为是 feature， 原来是 bug。 有个更大的问题呢，就是你在搞这些什么类似什么机器学习什么也好，你申请内存本来就非常大。所以说你的内存呢，去访问了一个 undefined， 不是，你访问了一个已经被释放的东西，很多时候你根本不会抛出什么错误。 哎， 就如果你是一点点申请内存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就直接触发那个缺页了什么的。哦，这样没有，对不对？ 嗯。 然后呢，有问题根本找都找不到，对不对？ 太灵车了。 就这个东西的 ownership。就他们也不招几个做过 Rust 的，不是做过 Rust 的人来帮他们修一下，对吧？这个 Swift 的原班团队，就原班人马加 Swift 的原班人马，啊，自己说自己在那里写的，哎，我吐了，我怎么了这个东西？ 我靠，张北海和那个魏明子真的有。 他们天天干吗？ 嗯，今天干得很那啥，很激烈。 谁呀、啊？谁和魏明子啊？ 张北海啊，张北海，我跟你说。 张北海，啊，魏明子好像和好多人都开战了。 对，他和。 像英吉利。 我知道的人他都干了个遍，我靠。 对啊，像英吉利和宣战，像美帝坚和宣战。 中文网阵王是这样的，小孩王。 克罗自己吗？好可爱哦，这是什 么？提前下班了，今天备货。 好像说那个什么张北海发的不是什么八九六的。 嗯，对对。 饿，不是，怪不得要切割，这不马上切割，我靠！不是，他真发那个了。 真发，他连续发了好几期，甚至。就张北海他冲塔，他不像马东风那样歪着冲，他是直接冲，我操，直接冲。 他在瑞战吗？对呀、啊。 就在 B 站，我操，他直接冲了塔，我都不知道他那个视频怎么折过去了。 粉盒怎么给他粉过去的？ 审核也爱看，审核也爱看。 审核打过的是，哎。 审核也是党务人，自己审核也看。 因为做审核的不够反贼，所以说做审核的审不出这些东西。 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聊点社会主义的事。 啊、我觉得应该搞那个审核连带责任制啊，审核审出了问题，有任何刑事责任，连带审核一起去做。你看， 这很有用，我相信这很有用。 这确实有用。 然后呢，去当审核了，就搞缅北模式，直接这个在网上不允许再说审核不好的，然后呢，搞审核连带责任制，对不对？ 以后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离职，再搞一些想办法不允许你离职什么的办法，对不对？哎，以前七大有的工厂都是这样干的。现代奴隶制，搞一些。 连这个还有的走啊。 瞬间爆炸。 不是，哎，啥都是人为什么会给秒过？秒过一般是，比如说之前赛雷对吧？作为一个爱国博主，对不对？然后之前就不小心给他的视频里面整了那个，他没有说是什么，他不小心整了一张图进去，他就整了一张那个 BBC 当时拍的图进去。 啊，对。 可能是审核觉得他是那个。你懂吗？就是属于百大，对不对？百大就直接那个叫什么了，对吧？你说百大不会犯这种问题，这种错误。然后呢？对吧？ 嗯，好的。 然后他的视频还活了几个小时。哦、不是啊，张北海他完蛋了呀！他现在敢去冲，我觉得他要进去了。 嗯。 肯定要进去，我感觉。 你猜？ 难说，难说这个其实。 他这 给你来 第几次，我都数不清楚，真的。 不是这个东西，你敢主动去碰，那不就是其实，那不就等着进去拘留吗？他有拘留过吗？ 你看他前面什么都冲过，只要是社会上的爆点，他全冲过。冲的 没事啊，不是这个没有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没有问题，你在疫情的时候去冲疫情。没有问题，你要冲一个他不想让你记住的历史，这就很恐怖了呀。而且这个东西还是、 哎、 对吧？ 嗯，他冲的可就太多了，在这方面冲的多得多呗。 不是，那些都不算事儿，这个在那些面前，你要知道这个是最最最最恐怖的。 不该说的都说了。 不是，敢冲这个的，就是彻底找死了。魏明子跟他切割是对的呀。 魏明子跟他切割是对的了，这些。 不是肯定要跟他切割啊，这是绝对不能碰的呀。就有的 就是碰都不能碰的滑梯。 就是这个东西你一碰，我觉得肯定是要拘留的呀。 哎，切割归切割。 来个煽动，颠覆国家罪名。 你要想马独弓也没有做过什么呀，马独弓说的大不是马独弓说出事实啊，对不对？只是不能让你。说的事实对吧？但问题是那个东西，它都要让你变成错，不是你把一个错误记忆给弄起来了，那就不行了呀。 是这样的。 错误记忆。 不是这个东西就不存在错误记忆，让以后再提疫情也是这样的，对不对？等你再过些年去提疫情也是这样的。 好啊。 哎，年年都是抽象年，年年都有抽象事儿。 你就算提文革， 这 有什么？ 我感觉他也没讲啥呀，没讲什么。 不是你讲文革，不是这个事情讲都不能讲，你讲文革都没什么事儿，你讲这个就那个什么。 讲哪个事儿啊？ 就是那个事儿啊，那个当年早饭那个事儿啊。 哦。 那个 哪个视频讲的？你里面讲的，我没看见。 那个二的二次方的二次方的。 嗯嗯嗯。不用说了。 他是哪个视频？我看一下， 肯定没了呀。去 YouTube 上看吧。 去 YouTube 上，哎 ，YouTube， 这张北海的 YouTube 有 channel 吗？ 那肯定会有人搬的呀。 有人看到， 有人看，不是，是我的话，看到他发了四个 发了这个数字的视频以后，那我肯定，那我肯定会把它缓存下来，我知道它马上就要没了呀。 肌肉记忆，形成条件反射了。 你要知道一个，你要知道那个赛雷属于是那个做属于是他们水平，就是发视频的人水平有问题。你知道他们一年都没发过视频吗？就是他那一个号一年都没发过视频，一年都没发过呀、啊！你要想想，然后你想想李佳琦对不对？哎，李佳琦他还能活回来，但李佳琦是被陷害的，对不对？又不是他自己，但是李佳琦就是靠了这个东西让他也对不对？也在那里一年了，你主动搞这个东西对吧？而且你要知道李佳琦那个是很隐晦的，只是在直播的时候给了一个坦克蛋糕，对吧？ 主要是张威海他就是跟着他在主业就冲了，他就干这事儿。 他主业去冲了，他一定守不了拘留啊，一定要进去的呀，我感觉。 他就是干这个，他就是干这个。 你们有这么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想那口袋想让你自己就看行都行，对对对，钱不给他，对， 每周 你别说拘留了，那肯定得来拘留，我感觉。 哎，不行。 国外有人冲就国外冲啊，国外冲叫境外敌对势力那个什么什么嘛。 啊，对对对。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提都不敢提，一点都不敢提，你知不知道？就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搞一套话术，说这个东西当时那个是被煽动的，被什么之类的。你看他们连这个说都不敢说，提都不敢提，一下都不敢提。他这个不一样的呀，有的东西是，有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东西我们会说是他们在煽动什么的，会把他拿拎出来在那里说他们在抹黑我们是黑色化的什么，我们这个提都不敢提，一点都不敢提，因为你说大家都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件事，知道就是你让人知道都不想知道，对吧？ 转移矛盾是很是是这样的， 不是这个。连拿这个去做反向转移矛盾都是不允许的，这个东西是彻底不能提的，对吧？不是，你们就不要觉得早的契丹有早饭这个东西，契丹人从来不早饭，契丹人从来不那个什么，对吧？要给大家一个这种形象。 哎，起来。他冲的也不是他冲的，是不是不爽？ 自己 不发 力吧，我想偷东西。 为什么不去偷大玉偷宝？井盖呀、 啊！孩子。 刚刚坐牢，坐路上不要怎么了啊？ 大玉通宝，然后你在你的背上贴个什么苏北，然后在那里偷， 偷去了。我今天去骑车了，骑了20公里，我觉得很不痛。 我本来想回公司里，结果发现公司的门已经锁了，几点下班了？ 腿好了，我还没注意。我差点把你的腿忘了。什么情况？ 我的胸两个不一样大。 要不要去查查？ 我不知道，这哪能查得了？这妈是哪个？我这去医院为什么？就当时我吃了超太准的胸针。 说了怎么了？你不说你不说才不准确认，你不说人家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 我操， 还是 医生什么都看不了。 最不能骗的就是医生，我觉得。 但是问题是，这些医生不敢看这个东西啊，他 不 在那边。 不是医生，我的意思不是要骗医生，我是说跟医生说的这个医生，就说他看不了我这个病，要把他号给退了，然后就把我打发了。 啊。 是啊，是这样的呀。 这就是问题啊，就是你不是骗医生，你是这问题没得看啊，你根本就没得看。 你去看妇科，你去看妇科医生直接。 不是，我想一些不，我是想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不是，那啊，那你没得说呀，你挂号的时候是跟着你身份证写， 但 怎么样都得写个男的。 啊，我这不是这个，到这个都不是，但是说那个你如果不通过仪器看看里边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万一是什么不好的事呢，是吧？你总是要看看的。 那不是啊，那不是，你要你选择了食堂，你就代表着本来男的基本上不太会得的乳腺癌，你就有可能会得的。 啊，所以里边可能有肿块了，对吧？啊，我就这么猜的。 那也不至于吧？ 也不至于吧，但是你。但是你只能硬猜啊，你只能硬猜，你不查你就只能硬猜。 不过这点倒是真的，就是吃了以后肯定得乳腺癌的那个，我想大家可能是你不会得前列腺癌的。 那是什么？ 有相辅相成啊，这个东西是。 啊是。 你雄激素多了就有可能容易得前列腺癌，你雌激素跟孕酮多了。怎么的就容易得乳腺癌，是这个道理呗。 我最近要去汉小店推荐某东西，我要买一个护肤。 看看你的胸。 雷诺西芬这些东西，让你的胸部长。 哎呦，哎操！ 你为什么不吃这种东西？为什么呢？ 我现在 还是说，你现在在吃没用了，已经长起来了呀。你就让它继续长。老东西你就对吧，你就等着你就切割吧，可能以后哎做那个什么，哎大部分木桶派必须经历的一步，我感觉是。 但是我只要停运动，我胸就会变小。 哦，不是它会变小的吗？ 会变小。 好吧，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听从这边。 好。 所以我想偷东西了怎么办？我手好痒，我好想偷东西。 那你要偷什么？你要偷雪王桶不好卖呀、啊。 我不需要卖呀、啊，就想偷的放家里啊，或者放公司门口。 天哪！那好，你在背后贴个书呗。我操！ 我要穿公司的工服偷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好。 那你偷了要被发现了，是几百块立案。万一这个东西你看政府招标价特别贵怎么办？你还是去研究一下吧。 不会被发现的。 万一他们要抓 KPI 不是光靠抓秃头这个角度，他们要抓 KPI。 万一你正好碰到他们刷 KPI 的时候咋办？你还是去研究一下。 我跟你说，浦口这个地方是没人偷东西的，偷东西的人都在市区偷，都他妈偷河西的东西，都浦口这个地方偷东西的人都看不到。那你偷偷吧。这真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东西放的好像就不会偷，但是他们去市区的人偷东西放的东西是会被人顺走。 他们跟我说。不用担心浦口的坏蛋，因为坏蛋看不上浦口的。 对，看不上。这个蓝冰糖没错。拿个雪糕。啊，雪糕，看看雪糕。我想看看那个穿雪糕的实习生。 他不在这里面，我也不好把人家范围身份给暴露出来。 你有一些性生活，我想说还在这里。 什么性生活？什么性生活？我在跟他 性生活。 哦， 性生活。你有一些性生活，但还是在痛苦的。 但是我在跟他讲，原神是个很恐怖的东西，不要碰啊。 我。 哪个原神 ？IR 原神。 啊。 知道。 但是你有了一些新生活，我却还在不够苦。报告，你什么时候过来？ 你急吗？我 这周见 一个人，我这周见一个人，下周可能要见另一个人。